轻轻摆动。若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不忍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

己。